情不想深情的大地，我想你，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那一朵鲜开，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那一只鲜绿。望见流云，你就飞进我的心里。神奇的大地，我想你，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那一只仙鹿角，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那一座正在崛起。是你手中的风筝，走得再远，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云南民歌《弥渡山歌》。 Thank you.

秀秀。 千里心有心相连啊，心呀心相连哦，心呀啊心相连。

对那暖胃毒呀烟暗门带一把杂绿为我努一来带顺便单分点带爱门烂多里远门的杀死的满大爱叫不是那的呀杀大的白马烟那是个大大半边根那边穷来一屋的马努把它给吧不速给我放下那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就此暂别，约好6小时后再见。